藏，受伤的心窝快将苦干，像我在睡房，记忆都碎破，你送给我的痛楚仿似突然被刀割，无声的短信你抛低我，明白想跟我说个清楚，沉默地乱想永久的凄怆，纵使得到这结果，总算跟你热爱过。抬头望天边的月光，朦胧望得见你脸庞，灵魂在他方，怀念着当初无眠夜深的折磨，期待大清早的阳光悠然亮起，空虚释放，来忘掉悲伤，埋藏着不安，明白不应该奢想地老天荒。流星般闪过，我知你忙，留得低只有杀过的火，呆望着教书在伤心一趟，夜了不再讲晚安，得我一个望天光，抬头望天边的月光，朦胧望得见你脸庞，灵魂在他方，怀念着当初无眠夜深的折磨，期待大清早的阳光悠然亮起，空虚释放，来忘掉悲伤，埋藏着不安，明白不应该奢想地老天荒，我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自毁自焚，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麻木爱别人，留住内心的裂痕，怎会戒掉心瘾？抬头望天边的月光，仍然幻想有你在旁，虔诚的歌歌回味着芬芳，无眠夜空中发傻，期待大清早的阳光悠然亮起，空虚释放，明日换新装来平复坎坷，其实分手分清楚，愉快得多。